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Fight for it, fight for it.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想的念的梦的忘的很多，天马行空，一缕晨光像海洋的翅膀。你的我的他的世界没有什么不同，日子坦荡荡，内心空荡荡。多近却未看见。 过往皆为序章，随时跟自己说 hello， 你的心情应该由你来做主。今儿的 open 是丢火车的新歌 hello hello， 借这首歌也跟你打声招呼。各位好，这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，跟往常一样和你一起关注最近有哪些值得聆听的华语新音乐。民谣歌手赵美丽推出她的同名专辑《赵美丽》，之前在节目中推荐过一首先导单曲《原始人的情话》，感觉这又是一个先声夺人系的唱作人，非常扎实的女中音，很大女人，塑造出一个敢爱敢恨的新时代女性形象。接下来的两首歌都是她新专辑中的作品，先来听这一首《你是我焦躁的放纵》。 笑脸相迎，我装作听不懂。你说你独生所有，只为能靠近我。你说要一意孤行，哈哈，娶我。有时常的痛苦和快乐，都是丰富的样本。 你对我直白热烈，我装作听不懂，你对我笑脸相迎，我装作听不懂，我只好退避三舍，你却又进一步，当我真的没法抗拒你了，你又开始闪躲，哼，别走，这样的歌有怨气啊。之前说赵美丽敢爱敢恨，这样的姑娘不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，你可千万别去招惹，因为不管成功还是失败，她都会努力让自己不后悔。来听一首 Blues 曲风的《无悔》。 说什么爱不爱都绝对，更别说谁吃亏，你要做要飞要明媚，你不想谁就醉，再别说爱不爱别拖累，别再问对不对，我要痛要疯要自由，我知道都没用，我只要飞，我不后退，冒着雨却摧毁我美醉，我只要追，我不流泪啊，迷途中去排练脚步准备，我只要美，我不伤悲，你找着去伸张别枯萎，我只要醉，我不心碎，美梦中去微醺继续找不着悲， 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醉被戏楼在相逢，花间流黄粱梦又听几时心潮。从别后一相逢，几回问梦与君同，风敲竹雨定途，缘前又来世相逢。是笑容斜阳落，玉笛鸣琵琶奏， 现在的年轻人可真了不得，音乐做得越来越有国际范儿，还不忘了融合一些老祖宗的元素。刚才听到的是白举纲的新歌《别》，摇滚混搭古风，看似不搭的两种曲风融合在一起，竟然相当默契。假如李白可以穿越到现在，这样的音乐大概就是他的菜。我是 DJ 董鹏，带你关注最近华语乐坛有哪些值得聆听的新音乐。自办节目《音乐好朋友》又更新了，这一组嘉宾是李霄云和陈楚生，两个人都是选秀出身，而且是很多年的老朋友。这一次改编彼此的作品，又对比了一下原唱，几乎都是颠覆式的改编。先来听到李霄云改编的《瘾》，小提琴的加入尤为精彩，给歌曲增添了不少细腻魅惑的成分。 我能做什么？你叫陈楚生，我在对面的角落里观察了你很久很久，来一杯伏特加，不要太多的冰，不知道你是否会介意，介意我点燃这支香烟给你，给你。他们说抽烟对身体不是太好，可是不抽的时候我的声音更难受，我越来越不确定戒烟的目的，难道生老病死就多了这一口，就像深爱的人突然说分手，虽然心里很难过却又有种的祝福，我越来越 会怀疑谁说爱都是幸福，反正身上都是未痊愈的伤口。我经常嘲笑自己不能说到做到，忘不了那段甜蜜，戒不掉心中的瘾。我经常提醒自己爱要不留余力，就算是握住真理，也要说错的是自己。我不知道这样坚持还有什么意义。经常嘲笑自己不能说到做到，忘不了那段甜蜜，戒不掉心中的瘾。我经常提醒自己爱要不留余力，就算是握住真理，也要说错的是自己。最后知道角落里观察了你很久很久，来一杯伏特加，不要太多的冰，不知道你是否会介意介意。我点燃这支香烟给你给你。 隐是李霄云第一次主导编曲的音乐作品，陈楚生选择编曲的是李霄云个人创作的单曲《字词句》，是一首独立气质非常明显的音乐。陈楚生和他的斯派 C 乐队保留住原作另类的部分，同时又加入了一些摇滚乐的元素，特别是最后的副歌部分爆发力很强。来听陈楚生这一版的《字词句》。 翻翻探探乱乱看看落落慌慌，脚踏空，我手太重，他只能忍痛。我泪失控，我醒了梦，剩给他什么？

是心被俘虏，有你就是满足。现实曲解叫上铺，满鲜花装点心屋，真知迟暮，天色多暮，雨下尽收眼目。今夜能否将匆忙流放，回顾家中的寻常，把时间交给温热的窗，一同跌进梦乡。今夜能否将温柔点亮，回顾家中的时光，把情话讲。城市带给我现实，缘由是心被俘虏，有你就是满足。现实曲解叫上铺，买鲜花装点心屋，真知迟暮，天色多暮，雨下尽收。 家对于你意味着什么？是一座城，一盏深夜依然点亮的灯，还是一张温暖熟悉的房间和床？答案或许就在刚才的歌里，来自谢春花的新歌《新屋》，这是谢春花为某品牌床垫创作的广告歌。小姑娘成长得很快，已经开始凸显出商业价值，所以这个时代是给了所有人的好机会，前提是你要足够好。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，带你聆听最近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华语新音乐。 SHE 的三位女生最近各自发布了他们的 solo 单曲，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，陈嘉桦的终于爱情都在我们的周日排行榜节目中上过榜。任嘉轩的新歌虽然发布比较晚，但一如既往的符合他的音乐形象，来听这首她很漂亮。 对着镜子写下麦田的武装，允许暂时不坚强，放肆悲伤，不过是怀抱梦想，嘲笑声却那么响亮，还好已经不在意异样眼光，敢承认脆弱就够勇，眼泪笑着擦干，哭过后就继续大声地唱。她很漂亮，哦，她很漂亮，像那么 所有不一样，她很漂亮，不同男士一样，努力绽放，向着阳光灿烂，方向雨，谁又能让每个人都懂欣赏，想去的那个远方，一路来虽然很孤单，但不真的去看看，心又不甘，敢承认脆弱就够勇敢，眼泪笑着擦干， 她很漂亮，这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，邀请任嘉萱来唱，真的再合适不过了。从出道时的甜美少女到浴火重生的坚强女性，Selena 用她的经历告诉我们，人生每个阶段都有她独特的美丽，哪怕经历过巨大的挫折，你依然选择让自己做回那个最漂亮的自己。就像任嘉萱，她依旧是你爱过的那个 Selena。 来听胡夏，我们的爱没有错。 回忆多苦涩，谁真正拥有曾经的快乐，谁先放弃了，不甘心也只能无可奈何，到了站该下车，我终于走了，谁都有遗憾，沿途的风景错过的不为谁而停，被清空。 手，别让泪流，别去计较结果。我们能不能别管昨天，别管以后，让一切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们能不能别再闪躲， 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那时的你也有一些伟大的梦想。 理想就像一颗仙人掌，在沙漠里倔强生长，环境虽然恶劣，但是经历过就是伟大。来自苗凯的励志单曲《仙人掌》。苗凯的音乐之前在节目中推荐过，这是一个北漂十年的音乐人，他的音乐灵感都来自北漂经历。苗凯的新专辑《一初见》已经上线，这是他第一张个人原创专辑，是十年音乐路的一次总结，也是一个新开始。坚持到底的独立音乐人应该好好关注一下。能量音乐周末版，今天最后的段落，我们来听苗凯新专辑的三首作品，来听接下来的《重返信仰之都》，编曲有些异域的风情，前奏部分的西塔琴演奏很抓耳，一起来听。 模糊的轮廓，回忆终于加清澈，前世今生的约定被尘封的魂魄，思念像沙漠，荒芜一瞬间被定格，埋葬所有记忆的苦涩，永恒的失去逃不过，穿越千万年的虚名，只为了找到你，轮回的宿命中你是否依然在哭泣，古老的传说在人间无数次被重复，美丽圣洁的美虔诚的起诉，穿越千万年的虚拟，只为了找到你，轮回的 信仰是什么？信仰就是你会奋不顾身坚持去做的事情。有信仰的人都是虔诚的，特别是在绝望的时候，信仰往往会发挥强大的力量。我相信苗凯有他的信仰，要不然这十年他不会留在北京坚持做自己的音乐。接下来的歌依旧跟理想和信仰有关，标题叫做《理想国》。我是 DJ 董鹏，今儿的节目到这儿结束。你喜欢哪首歌，可以在微博上直接告诉我 @DJ 董鹏或是 @董鹏工作室。明天是新一期排行榜的揭榜日了，欢迎您持续关注，我们明天再见。